重要，我无在叫嚷，自由方向。大金街无常，一丝一生长，烫破了丛林一般的存放，身后是冬春与心霜，或许是没希望的奔忙一场，而他的模样笑得滚烫，仿佛从来没有受过伤，叫我昂扬，叫我安放，叫我倾听，对我倾唱，前方风雨满天飘荡，天地间一张 Cùng chi trái nơi dặm trường, vùng gió che buông.